往事之二，八。 是除夜的酒后，在父亲的书室里，父亲看书，我也坐进书机，已是久久的沉默。我站起，双手支移，半倚在机上。我唤：“爹爹。”父亲抬起头来。我想看守灯塔去。父亲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也好，整年整月的守着海，只是太冷寂一些。”说完仍看他的书。我又说：“我不怕冷寂，真的，爹爹。”父亲放下书说：“真的便怎样？”这时我反无从说起了。我耸一耸肩，我说：“看灯塔是一种最伟大、最高尚而又最有诗意的生活。”父亲点头说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他往后靠着椅背，是预备长谈的姿势。这时我们都感着欣慰了。我仍旧站着，我说：“只要是一样的为人群服务，不是独善其身，我们固然不必避世，而因着性之相近，我们也不必避世。”父亲笑着点头。我接着：“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，奈何以青年有为之身受十方供养。”父亲只笑着。我勇敢地说：“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，他抛离田里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，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，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，除却海上的飞鸥片帆，天上的云涌风起，不能有新的接触。除了台荡的海风和岛上崖旁转青的小草，他不知春至。我抛却乐群，只知敬业。”父亲说：“和人群大陆隔绝是怎样的一种牺牲，这情绪我们航海人真是透彻重边的了。”言辞他微叹。我连忙说：“否，这在我并不是牺牲。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，我觉得有无上的巨傲与光荣。几多好男子轻舞别离，弄潮破浪，挟袭了海上的腥风，驱使着如意的桅帆，自以为不可一世，而在狂飙浓雾、海水山厉之情，他们却蹙眉低首，捧盘屏息，凝住着这一点高悬闪烁的光明。这一点是警觉，是慰安，是导引，然而这一点是由我燃着。”父亲沉静的眼光中似乎呼呼地起了回忆。晴明之日，海不扬波，我抱膝沙上，悠然看潮落星生。风雨之日，我倚窗观涛，听浪花怒撼崖石。我闭门读书，以海洋为诗，以星月为友，这一切 都是不变与永久。三五日一来的小艇上，我不断地得着室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书函，似暂离又似永别的景况，使我们永住在滴滴如水的情谊之中。我可读一切的新书籍，我可写作，在文化上我并不曾与世界隔绝。父亲笑说，灯塔生活固然极其超脱，而你的幻象也未免过于美丽。倘若病起来，海水拍天之间，你可怎么办？我也笑道，这个容易，一时虑不到这些。父亲道，病只关你一身，误了燃灯，却是关于众生的光明。我连忙说，所以我说这生活是伟大的。父亲看我一笑，笑我辞之，说，我知道你会登梯燃灯，但倘若有大风浓雾触石沉舟的事，你须鸣枪，你须放艇。我郑重地说，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爱的，为着自己，为着众生，我都愿学。父亲无言，久久笑道，你若是男儿，是我的好儿子。我走近一步说，假如我要得这种位置，东南沿海一带，爹爹总可为例。父亲看着我说，或者，但你为何说的这般的郑重？我肃然道，我处心积虑已经三年了。父亲脸容沉思地抚着书角，半天说，我无有不赞成，我无有不为力，为着去国离家，吸受海上腥风的航海者，我忍心舍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岛山上点起光明。但是唯一的条件，登台手不要女孩子。我木然勉强一笑，退坐了下去。又是久久的沉默。父亲站起来慰安我似的，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，原不止登台手，人生宽广得很。我不言语，坐了一会儿，便掀开帘子出去。弟弟们站在院子的四隅，燃着了小爆竹，彼此抛掷，欢呼声中偶然有一两只掷到我身上来。我只笑毕，实在没有同他们追逐的心绪。回到卧室，黑沉沉地歪在床上，除夕的梦纵使不灵验，万一能梦见，也是为情聊胜无。我一念至诚的要入梦，幻想中画出环境，暗灰色的波涛，岿然的白塔。一夜既然，奈何连个梦都不能做。这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我自此后尽觉思虑，又十年不见灯塔，我心不乱。 这半个月来，海上瞥见了六七次，过眼时只悄然微叹，失望的心情不愿它再兴起。而今夜浓雾中的独立，我竟极愤训地起了悲哀。私语蒙蒙里，我走上最高层，倚着船栏，忽然见天幕下四色的雾点之中，夹岸两丈淡墨化成似的岛山上，各有一点星光闪烁。船身微微的左右倾斜，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，光线穿过雾层，盈然灿然，直射到我的心上来，如招呼，如接引。我无言，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侧侧而动。有多少无情有恨之泪，趁今夜都向这两点星光挥洒。凭吟啸的海风，带着两年前已死的蜜怨，直到塔前的光下。从此了结，拈得起，放得下，愿不再为灯塔动心，也永不做灯塔的梦。无希望的永古不失望，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无悲哀。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，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，愿海水向它长绿，愿海山向它长青，愿他们知道自己是这一隅岛国上无关的帝王。只对他们，我愿致无上的颂扬与羡慕。